尼古丁口香糖，尼古丁口香糖有两种不同的剂量，2毫克和4毫克的。如果每日吸烟少于20支的，建议使用2毫克的；如果每日吸烟超过20支的，那么就用4毫克的口香糖。正确使用尼古丁口香糖很重要，这种方法被称之为嚼品停。把口香糖放入口中，先嚼5下，随之品尝品尝，再把口香糖放在面颊和牙齿之间，咀嚼，使口香糖里的尼古丁释放出来，然后被口腔黏膜的血管吸收。把口香糖放在口颊和牙齿之间5分钟后，嚼5下，再放回口颊与牙齿之间，停5分钟。然后口香糖在舌下搁置5分钟后，再嚼5下，再放回口颊与牙齿之间，停5分钟。如此反复大约半小时，把口香糖中的尼古丁尽量榨出。最后吐出。你可每小时用1粒口香糖，每日10到16粒，连续使用3个月为一疗程。在嚼口香糖时，千万不要饮水，因为饮水会把尼古丁带到胃里，在胃里尼古丁不易被吸收。另外，如果你像嚼一般口香糖一样的咀嚼戒烟口香糖，会造成尼古丁从口香糖里快速榨出，同时口腔里产生的大量唾液把尼古丁带入胃部，不易吸收。尼古丁的吸收是通过把口香糖置于口颊和牙齿之间或舌下来完成的。咀嚼口香糖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，如嘴部不适、打嗝和额部疼痛，但是这些症状都是轻度的，只要正确使用口香糖都可避免。使用口香糖一次不要超过30分钟，这样你可以为下一次咀嚼保存力量。另外，有假牙、牙或口腔问题的病人，使用戒烟口香糖会有些困难。一般来说，建议使用尼古丁口香糖3个月即可，但是有6%的使用者会延长服用期。有些人需要延长使用超过3个月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，也比重新吸烟好处多，因为口香糖只含有尼古丁，而香烟里却含有4000余种化合物，其中许多是对健康有害的。最重要的是在使用3个月口香糖后，你会考虑逐渐减少和停止使用口香糖。为了达到此目的，你可按以下步骤：一、3个月服用口香糖后，要记录你每日服用数量；二、试着减少每日的用量，至少减少1粒，维持这样的水平1周。如此，你可以适应尼古丁轻微减量的状况。三、第二周尝试每天再减少1粒口香糖的用量。四、一旦减到每天仅用1粒时，争取3天后不再服用。此后，你会感觉疲劳，注意力不集中。 等常见的间断症状。重要的是在戒烟期间，你不要增加工作量。把尼古丁口香糖放在手边，万一你的烟瘾发作不能自控，嚼粒口香糖远远胜过再取吸烟。另外一种有效对付间断症状和烟瘾发作的药物是尼古丁含片。